就半空，星与月到此刻不知踪，原来同学我午夜沉梦，双枕于痴滞无色百万重，缘何别了竟相逢，可笑聚散此生都不懂，原来离别过更是情重，心底方知道梦里为谁痛，万千岁月 满天